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国办印发意见，提出到2025年建设一批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农业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和产业高地。9点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环保部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指出依然有个别的企业没有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没有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停产、限产的要求。国安部部署严厉打击整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智能化手段，重拳打击赌博犯罪的组织者、经营者和获利者。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消息，从1月3号开售春运火车票以来，截止到26号，全国共发售了车票达到2亿8392.8万张，日均销售的票量达到1183万张。中消协近日发布了2017年消费者九大投诉热点，共享单车押金难退位居榜首。有游客反映上海迪士尼收取天价插队费，上海迪士尼在最近也澄清称，这是尊享导览服务，开园时就已经推出，并非中国首创，全球其他乐园均有此项目。黑龙江近日约谈了多家旅行社，表示对于强制消费、欺客宰客等违法违规的行为零容忍，出重拳，按上限处罚。南京近日迎来了大雪，某街道综合检查大队副队长沈默连续扫雪了50多个小时没回家，路过家门时喊了儿子露头看看，他说情况严峻，缺人手，我不能回家。 想你这样的我，那样的你。

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暖身舞去跑浪，你的 Walkman 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 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九今天随身听，我是啾啾。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老歌呢？这是前段时间有人问我的问题。其实呢，喜欢老歌不仅是因为旋律经典，更是因为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了自己的回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藏着很多人的故事。这首歌叫做《可惜我是水瓶座》。有人说这是杨千嬅歌里最好听的一首了，好像是在诉说自己失恋的一个经历。其实在当年王伟文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见证了杨千嬅一晚连点了八杯长岛冰茶的时候落魄。如今杨千嬅再次站在舞台上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已经释然了，声音里的那一份厚重如同尘埃落定一般，终于懂得了感谢故人的过来人。一段故事加上一个好嗓音，应该是再妙不过的组合了。来听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原来你这样珍惜我，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别说这种行货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烂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对，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十年后或现在失去，反正到最尾也唏嘘，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再逐点崩溃逐点粉碎，极固执的如我也会挨不下去，每天扮着幸福始终有些心虚，如何笨到底烂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有些人盲目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句，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痛药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十年后或现在失去，反正到最尾也唏嘘，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 物体规律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理仪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掏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拼命挨，换转别个也不忍心偷偷作怪。 一部电影是不是被观众喜欢，我们通常说它够不够打动人，情节动情的地方总是能够让人流下眼泪，轻松的台词也会让人笑出声来，但是时间越久，你会发现能够打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东西，除了共鸣的电影之外，好像变得越来越少了。也许你会觉得生活好像没有了花样，情侣之间少了浪漫，家人之间也少了一份亲情，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去改变它呢？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想要生活过得鲜活，自己也一定要有所改变，尝试着从改变心态开始吧，把每一分每一秒过得有意思，也让生活多一点质感。 洒脱，留给别人。

去以后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梦去。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公安部从2月起实施8项便利措施，包括申请人可以在户籍所在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内任一线级以上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办理出入境证件等等。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发布通知，明确在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上游等三区域新建规模化林场，力争在2018年完成造林1亿亩以上。保监会发布新规，明确对保险资金运用违法违规的行为可以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对保险机构和相关的责任人采取双罚机制。2018年考研初试的成绩在2月3号起陆续公布，34所自主划线的院校3月起陆续的公布分数线组织复试。有专家介绍，在今天只要天气晴朗的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欣赏到月全食，月亮呈现古铜色，依然是圆圆的，如同一轮红月亮。北京口腔医院将会整体搬迁到丰台区花乡，目前口腔医院已经确定了新院区的选址，2018年计划开展前期的手续办理，力争在2018年底前实现开工建设。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国铁总签署了备忘录，决定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的初期每日计划开行127对列车。天气方面，未来的一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中部地区的气温持续偏低，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区较常年气温低5到60摄氏度，南方地区雨雪天气明显减弱。 交给了风。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是情不自禁，深呼吸，把思念隐藏在心底，好难得能够和你一起快乐，像是把你和我变回从前，那天的游乐园是否依旧晴天，那定格的画面在重播，那份想念，你的微笑是我的骄傲，这种感觉让我很好，我会努力让你看到，把远距离变成一步之遥，你的微笑像一种毒药，每天想他想到睡着，最后不想知道，管他幸福还是伤心也好，爱过才重要。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离开，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很多人都喜欢在歌手的歌里、歌词里来找一找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在我听许巍的时候，好像就在听整个人生一样。十多岁的时候，你听许巍可以听到一种轻狂和迷茫在里面。比如说歌词，我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二十出头的时候，渐渐长大平和，你会听到许巍的歌词里唱，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三十岁的时候，我们会用平静的心态和温暖的感觉来对待生活，所以在许巍的歌里，我们听到了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发生了。后来四十岁，不惑之年，怀念过去，但也微笑面对生活。而在许巍的歌词里也写道：“时间已过去了多少年，如今的你在哪里？”

飘进我的宇宙，让我震耳欲聋。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沉默的疼痛，把疼爱的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听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 每次一收到长串的语音就觉得头疼，但是又不得不听，你有这样的烦恼吗？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大多数的年轻人表示不喜欢发语音，并且把经常发语音消息的人形容为自私、没文化和上了年纪。还有的人说语音听起来十分的麻烦，漏掉了要重听，一分钟实在是太漫长了。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沟通分享虽然让我们的距离变得更近，但也一定要注意方式哦。如果有重要的事情，想见的人，想说的心里话，一定要当面说出来哦。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靠着车窗，我心脏疼。我们去哪？你看那

眼眶。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自己要为自己着想，受了伤从不对别人讲。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把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自己要对自己原谅，离开你是暂时的绝望。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失去得到的是感想，其实都一样平常，其实没什么两样。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 生肖包天花有将听当虎，的狼不必守规矩，没有小心本敢谁有气，风流像在不想自己上和女主人欠我的感情，和谁脱单暂时还不急，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个馒拖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双新技术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寂。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最后去哪里？算命好男人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不闹综艺，恰图玩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眼中光明，假装二十几胶原蛋白还不是会拆穿，并没有神奇。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抱着屁股整晚， 还是哥们拖着我出门去， 忘了三十几首新技术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 寂。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有感叹，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说到男歌手，其实一张嘴就可以秒认出他是谁的，我觉得其中之一肯定是有阿杜的。阿杜的声音是沙哑里带着一点温柔的感觉。那下面这首歌叫做《爱你比我更重要》， 是由洪俊郎填词，林宇中谱曲，收录在阿杜的专辑《Hello》当中。那其实呢，这首歌跟阿杜之前的苦情歌非常的不同，因为在这首歌的节奏当中，你可以听出慵懒和甜蜜的感觉。阿杜，爱你比我更重要。 像微风经过了树梢，轻轻吹走那一片等待你的懊恼。等了多久，用不着让你知道。哦，因为爱你比我重要。你说抱歉，过去的总是忘不掉，我只能用微笑来掩饰那种难熬。有多悲伤从不想让你看到。哦，你的快乐比我重要。我对你太在意，这杯都舍不得用力，怕你又被伤了心。那过往回不去，多努力的爱你，直到都比不上回忆。我爱是愿意陪着你忘记。你说抱歉，过去的总是忘不，能用微笑来掩饰那种难熬。有多悲伤从不想让你看到。哦，你的快乐比我重要。我对你太在意，这杯都舍不得用力，怕你又被伤了心。让过往 擦肩而过。

小虫。 九精英有话说，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我其实一年做到回到家，一年到了年底，我一看，哎呀，就今年我大概飞了830几个小时，我觉得，哇，我怎么飞那么多？如果我知道有这么多，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扛过来。所以，每个老师都不容易，大家记住，每个人都不容易，有时候就是你的命。你怎么去看待他？ 导演冯小刚。 当然每一个导演都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看他的电影，这一点是毫无例外，但是你不能把你的这个拍电影的终极目的变成是赚钱，我不能被这个绑架了，所以我其实还是应该能够掌握一些资源，一些话语权之后，是不是还应该拍一些在我心里可能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我觉得更有意义的电影，能够和我的内心发生的关系的电影。所以我就这十年走的是这样一条路，而且我也会坚持这么做下去，而且我这么做是我才会有热情，然后能够去投入到创作里边。 小米董事长雷军。 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不坚持不行，太坚持也不行，所以做小米之前我至少悟透了成功的关键，我觉得聪明的人、勤奋的人，这个世界上多得去了，这是成功的前置条件。有这些不保证你成功，真正重要的是顺势。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记得小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现在真的是一转眼就是一年。2017当然有开心的不开心的，我希望2018年可以完成我2017年想要完成但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我希望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希望我爱的人还有爱我的人都可以健康幸福开心，然后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可以去看一场 BigBang 的演唱会。 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新的一年找到喜欢的工作，最好在老家这边，爱情事业双丰收，然后家人身体健康。